神仙在内，好多听友都非常喜欢的喜欢来自阿四。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是以晴为主的，气温呢会逐渐回升，预计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1度，夜间最低8度，气温晴好，气候宜人，能见度不错，非常适宜安排户外活动哈。但是空气很干燥，要做好保湿补水的工作，同时昼夜温差比较大，跟昨天一样，早晚外出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哈。这么好的天儿，这么好的日子，大家出去逛逛吧，转转吧哈，心要野。 可以一直加速，开车一定要控制时速才更安全哦。 远方能够活为我守护。

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时间到了8:34，我们的微信听友黑山他特别提醒我说，2018北京国际长跑节在今天上午举行，大概从早上5点开始，天安门广场西侧路、东二环部分的道路、北二环部分的道路，还有奥体中路、北辰路将陆续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禁止机动车通行。虽然天气好到要哭，但是因为有半马，所以呢黑山特地让我提醒大家不要堵在路上。另外呢，上班也要记得吃好早饭。谢谢这位听友。下面这首歌送给热心的你，来自 SHE Rain Rain Rain， 这是一首老歌咯。 装疯崩溃，难道你对我没感觉，给了你好吗，怎么还不来爱点。 Ring a ring a ring ring a ring a ring， 会不会是你压上机心在你街，心跳的声音蹦蹦中低音，怕铃声未停，赶快按下动画键，拉动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来电 again， 接到你的来电我会打很夜，听到你的声音我就 OK， 抱歉忘了进去到底怎么演，只是兴奋很难收敛。反复看手机好几遍，就担心电池突然没 歌吧 ，SHE 早期的作品 Rain Rain Rain。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提前浏览了我们的歌单，都可以有一种方式，就是搜索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就可以找到我们喽。千纯经常说，哇，周末了，好适合出去谈个恋爱、逛逛街、压压马路。其实爱对人，每天都是情人节，对不对？所以有一个手段是恋爱中的人必须要学会的，那就是制造浪漫，每一天制造一些小惊喜。有请陈慧琳整中心。 幻想这城市喧哗的街，变成无人美丽的海岸， 别多话别破坏这想象，要跟你尽兴徜徉。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感情无瑕的星光， 闭上眼

以治愈，何必学着飞翔？老鹰也向往深蓝的海洋，你是一棵树，何必抓着风？它会带走你散落的哀伤。曾经梦想，也曾经选择遗忘，选择疯狂。你是否和我一样？ Yeah! 跟我一 是我不想走，你说的是我从来不放手。我不会问你为什么，你不用教我怎么做，我要抹上最鲜艳的口红。 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的三首歌曲，我觉得哇，真的是三个女人一台戏呢。分别听到的是充满少女感的曾沛慈的《我爱你》，以及充满少女心的萧亚轩《Supergirl 爱无畏》，以及耳边此时此刻听到的充满女王范儿的《Bad Boy》，来自张惠妹。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以及今天的歌单喽。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接下来这首歌真的是适合安安静静来倾听的，它来自许志安，这个非常会唱歌的男人，可是呢他好像少了一些就是火到烂大街的那种爆款的歌曲哈。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首慢情歌了，叫做表情，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比较不善言辞，所以就喜欢用很多很多的表情符号和动图来代替讲话，在你发微信的时候。来听这首歌，讲的是不是你自己。 我望见一的士，再望见双的士，让我得知你回眸过，再耻笑我多傻，回复我那表情，如取替你心声，让那小嘴恋爱狂笑，恻隐至心变少，谁不气里写出一千句百万句，谁的应对决定要那么的干脆，给我穿心一箭藏证据，当天什么也得到你默许，相恋时你共我相恋时，手机中数百句我愿意，黄色小脸牵着吻，尖巧的细心，卡通标志建立着信心，分手时爱亦变得虚拟，慰问都敷衍了

快乐不迷路。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前些天听到一则不幸的消息，金粉世家的导演李大为因为患病医治无效不幸去世。在剧中主演陈坤、董洁和刘亦菲以及其他合作过的演员等等都发文纪念他，于是这首歌又从本来埋藏不深的记忆当中漂浮了起来。来听何璐的《让它降落》，来自金粉世家的片尾曲。 也不像鸟儿会迁徙， 自己独特的嗓音特色的女歌手，但可惜不知道为什么唱完这首歌之后她就消失不见了哈。让它降落在曾经的节目当中也播过，可惜我记得上一次直播了一半被广告打断，今天我们终于把它来听完了。我记得前两天我在一篇悼念这个导演的文章中看到一段话，写得非常的唯美，写的是很多年后回忆这部剧呢，哪怕所有的情节都忘了，但是你也一定记得燕西和青丘躺过的那片葵花地。那是北京的秋天，凉风在花瓣间穿梭，满地的金黄衬着灿烂的爱情，多美啊！还有葡萄藤上的百合花，荧光闪耀，像是白天的星星。王菲《开导荼蘼》。 相信 door. Couple things I can't ignore. Am I wise or am I just a fool? Strangers passing by, say hello, eye to eye. Do they think the same things as I do? Oh, I'm scared of this behind. I'll chase the world, I'll tilt the sky, I'll take chase the world out to the sky. I'll take me to the time of my days. I don't feel the need to stay. I dream a different kind of way. Try to see the world through their eyes. Please forgive me, I apologize. I truly just don't see the reasons why. 窦靖童的 My Days， 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以及今天的歌单。马上进十五秒的广告，非常短，广告后真的是马上回来。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好多的情歌都唱得非常的甜蜜啊，比如说我们耳边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就非常甜，来自周兴哲和徐伟宁的一首对唱情歌，叫《年年》。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因为可能它是这个歌名，可能是自己的昵称吧。我们不妨来做个游戏啊，大家把自己的昵称发送到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我们来看一眼大家都私底下的昵称或者小名叫什么。 天有你每天都完美，想陪你看花开，牵你走白雪，爱到你不能拒绝。 放弃流星，放弃许愿，因为奇迹已出现。有你天天在身边，甜甜的滋味，但愿始终慢一点。 想要一月二月三月紧紧拥抱，直到十二月，想要春天夏天秋天一起过冬，一起到永远。 知的期限。从早晨的咖啡到天上的月，给你想要的一切。 你的视线，你的指尖，所有幸福的细节，让我忍不住微笑，忍不住想念，一辈子也不厌倦。 想要一月二月三月紧紧拥抱，直到十二月，想要春天夏天秋天一起过冬，一起到冬天。 非常的舒缓，但是歌词非常的甜蜜。这是来自周兴哲和徐伟宁的合唱，叫做年年。哈、啊，刚才说了，可能千纯的小名叫年年，所以很想知道大家的昵称叫什么。微信公众账号上好多朋友都发来了，有位叫某日常的说 Hello 千纯，我是英文老师，很多年前英文名叫某某，所以就这么用下来了。然后很多朋友后来也就按照中文译音叫我默默，茉莉花的默。默默你好，你的小名很好听哦。还有奇异果说，我的昵称叫小豆，同学给起的，为什么是要欺负你吗？还有叫包包，还有宝宝的，哎，宝宝这位，你确定你的昵称是爸爸妈妈起的，而不是爱人起的吗？ 是谁偷放寂寞在你身边骄傲狂妄，不敢为他情绪低落又被难过绑架，你需要找快乐。 在微信公众账号上，我们有一位好朋友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发来了很多很多他此时此刻在外面拍的照片。哇，天空真的很蓝，阳光真的很灿烂，所以真的很适合来听刚才这首歌，来自 Travis Walking in the Sun。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张栋梁就微笑了。 像个现实的距离无限大，靠近却又互相摩擦，美丽的新世界地点到底在哪，每人都有不同说法。我的口袋已装满金色筹码，又渺小又是伟大，你睡不着是习惯听我弹吉他，听我唱着心中的话。 陌生的声音来自张栋梁，就微笑了。希望每次大家听到音乐加速度的时候，脸上能够像我们这位新朋友马小生一样绽放出灿烂的笑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马上要进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还有一个时段的节目，大概有七首歌曲在前方等着你，所以不要走开，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稍后见。 一朵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哟。 Of your magnetic field being a little too strong. And I got a boyfriend, he's older than us. He's in the club doing I don't know what. You're so cool, it makes me hate you so much. I hate you so much. Whiskey on ice, sunset and vine. You ruined my life by not being mine.Your face, and I'm so furious at you for making me feel this way. But what can I say? You're gorgeous. You should take it as a compliment that I'm talking to everyone here but you. Consequence of you touching my hand in the darkened room. If you got a girlfriend, I'm jealous of her. But if you're single, it's honestly worse. Cause you're so gorgeous, it actually hurts. Ocean blue eyes, looking in mine. I feel like I might sink and drown and die.Your face, and I'm so furious at you for making me feel this way. But what can I say? You're gorgeous. You make me so happy, it turns back to sad. There's nothing I hate more than what I can't have. You are so gorgeous, it makes me so mad. You make me so happy, it turns back to sad. There's nothing I hate more than what I can't have.I'll just stumble on home to my cats. Alone. Unless you wanna come along. You're so gorgeous. I can't say anything to your face. Cause look at your face. And I'm so furious at you for making me feel this way. But what can I say? Gorgeous 来自 Taylor Swift， 是这一时段音乐加速度的领唱人哈。在这个前有 Cardi B 的新专，后有 Nicki Minaj 新单的大牌云集的四月份， Taylor Swift 再也不像过去一样失踪了哈。他的 Ins 更新了巡演的相关的照片，推特上呢也有了动静，而且在 Spotify 上架了两首歌的现场，一首是新专辑里的歌曲 Delicate， 还有一首是翻唱自 Earth, Wind and Fire 的 September， 目前已经可以在 Spotify 听到全曲了哈。继续来听歌，范玮琪《零距离》。自从有了那些软件，感觉自己和歌手的距离越来越近了，有没有？ 你最喜欢我炙热的火力，向着我靠近，就是要你只以我为中心，给我新鲜的热情，跟我一起在每一个早晨做一个深呼吸，心电感应，请说出动关密语就。越有默契，我微笑为你，让每一刻都不忘对我笑嘻嘻，舞动出最青春的美丽，让开心永远不暂停。我心动为你，零距离欢迎光临到我的心。

耳边听到的是拥有强大的 live 功底和行走般的 CD 的嗓音的林俊杰带来的超越无限，我觉得说的就是他自己吧。大概在五天前4月10号的晚上， JJ 林俊杰发了长文来纪念自己的15年的歌手之路。哇，不觉间林俊杰用他的歌声陪伴了我们整整15年啊，所以说他一开口那就是我们的青春啊。那他自己也从一个腼腆害羞的大男孩成长为现在的从幕后到作曲全能的制作人啊，从最佳新人奖到2度问鼎歌王哈，就算你不是他的粉丝你也找不到不喜欢他的理由。而且我们也相信 JJ 的歌声将会伴随我们下一个15年还有下下一个15年。稍早前的两首歌分别是 Luis Fonsi featuring Demi Lovato Asha Mulacupa 以及吴建豪和方大同共同带来的蹦蹦。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吧。 音乐快快车道， 音乐可以一直加速，开车一定要控制时速才更安全哦。 见悲哀因我不再计较任何结果，什么都可以坦荡，未在乎谁是错，我两眼合上失去什么，是非也掠过，别固执到问一切为何，再见伤感因我不已被泪流留住我，什么了很好，情路太弯过就过，当时个经过感动的爱当做一次次错，沿途上遇上什么都欣赏过，投入时便快乐一起过，再见悲哀因我不再计较任何结果，什么 这首广东话的歌曲来自林忆莲，叫做《再见悲哀》。我们经常会看到那张鸡汤的图片啊，就说某个电影的台词好像是说的是成年人的生活没有容易二字。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